过多少年就没泪了。哦哦，宝儿啊，哦哦哦哦哦，我是老了，早晚替家里这老人扫个累死，用芦席一卷，往野地里一埋，就完事儿。哦，宝儿，妹子，你年轻，还有的是指望。熬几年，看上个本本人，从了良，养个大胖小子，就快活一辈子。啊， 黑桑，快来了吧。 三姑娘，有客，点着名要见你们姐俩。 四爷， 总好啊！ 您叫我陪您上这儿来，这可是谁都不知道。那回头顾半奶奶， 你他干嘛？老妖精， 这妹子，四爷，您得多包含着点儿。这孩子是个厨， 嗯， 刚混世没几天， 没说的。 您喝茶。嗯， 你还认不认识我？ 磨成灰我也认识。小翠儿， 这丫头刚到这两天，这嘴头子都绝硬了啊！ 我得瞧瞧你。嗯，这孩子真是头是头，脑是脑啊。要是穿几件好衣服，嗯，叫我胡四带他到马场俱乐部走走，这码头不出三天他准行开了。 这杆子，可您问他有这么大福气吗？ 哎，是你把金八爷给打了？ 四爷跟你说话呢。 哼， 傻丫头， 瞧瞧这块木头。 四爷抽烟。 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把个活财神都给我打跑了，宰了他我活吃了他。怎么你干嘛去？ 有好容易逃出来。 四爷，您受惊了，这孩子有点不大懂。 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是怎么说的？这孩子脾气就是太格色。八爷，嗯，真是怪过意不去的，没打破哪儿吧？啊？ 连金八爷都批发俩耳瓜子，王八爷挨这两下算什么？ 快！还不快谢过四爷，只要是碰上个恶主，还不连窑子都给砸了。 这回便宜了你， 快 好好伺候四爷。叫声四爷。 叫啊。 四爷， 给八爷赔不是，说说下次不敢了，王八爷。 下次不敢了，王八爷。 可怜的妹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咱们女人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妹子，你死的气呀，啊，你不该死啊！再苦也得活着，你怎么就偏偏走了这条道啊？ 陈白露小姐，你大概再不会想到这场惊心动魄的会面吧？这是三个女性的会面，那衣着华贵的是你，那披头散发的是翠喜，而那已经卷在芦席里长眠的是小东西。不同的衣着，共同的遭遇，生死之间唯有时间的差距。哀伤，悲悼，对别人也是对自己。 太阳升起来了，黑暗留在后面。